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缝里的车声，它低了斗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爱销魂。下弯举剑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评书联播，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小木魁骑着马就冲进大帐。四殿下朱棣啊，陪着个斗篷，桌上点着一盏灯，案头上放着笔墨砚瓦，他低着头提着笔，好像正批阅什么公事。外边这么乱，他没听见。就是木魁冲进大营，他连头也没抬。木魁一看，心里这个激动就别提了。在两军阵前见过他，衣着打扮他都认识，这就是叛逆朱棣呀！我先砸你一锤。催马的过来，呜，楼头盖顶就是一锤，这下砸了个正着，啪，稀里哗啦，把燕王的脑袋也砸碎了，把桌子也砸趴架了。上面的东西整个撒了一地，等砸完了，木魁傻眼了，怎么回事？假人砸的，这人不带出血的，闹了半天里头是拿瓷东西包着块布，布上画的鼻子眼睛嘴，粘的胡须，怪不低着脑袋。木魁脑袋一闪，顿时明白了，我上当了。哎呦，滴溜一拨战马闯出金顶黄楼帐，吩咐一声退。退呀、哪那么容易，这5000人整个将给关到里头了。这一招叫关门打狗，长翅膀也飞不出去了。就见寺外炮号连天，伏兵四起呀、人们都喊着一样的话，木魁投降啦，你赶紧下马投降，跑不了啦。在火光之中闪出一员大将，头上戴着3闪王帽，身披杏黄缎的斗篷，内衬金锁连环甲，胯下白马，掌中五钩，身披亮银枪，亲兵卫队在后头保护着。来者是谁？正是四殿下朱棣。就见朱棣满面陪笑，用银枪一指，哈哈哈哈，穆将军，你来的正好，小王在此恭候多时。这穆魁一看，眼睛都红了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好啊，反叛，我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，而往哪里走？催马抡锤奔燕王就打，燕王根本就不还手，打不过人家，一拨马晃枪就走。木魁不舍，带着4个新夫人在后头紧追，哪知道人家燕王一转身没影了。咱没说嘛，天挺黑， 旗帆招展，躲到哪儿去了看不清楚。但是正面两杆门旗啪啦啦往左右一分，闪出一员大将，是金甲红袍，往脸上一看，面如蓝靛，扎朋克的徐然呢、啊、掌中这把大刀都出了号了。见此人二目如灯，烁烁放光啊，把大刀一晃，高声朗诵：呔，蓝面瘟神于皋在此公号。哦，这是于皋。穆奎暗中咬牙呀，看来今天晚上一场凶杀恶斗，不豁出两下去，想出去势必登天。还没等他过来呢，青椒不辣晃大铁刀过去了。少王，您在旁边给我关地料阵，把这小子交给我。这马像箭头一样抡刀就剁。于皋那是个冷脸人，他不像长茂那么富于感情，这个人又轴又梗呐、啊。今天晚上动手他能留客气吗？他见过了一员苗将，穿衣打扮与众不同，头上戴着犀牛皮的战盔，身披犀牛皮的宝铠，外罩星星红的战袍，手中这把大铁刀不次于自己这口刀，也没问名姓，两匹马搅在一起啊，双刀并举就站在一处，也就是十几个回合，于皋大吼一声，斜肩铲背，咔嚓，把青椒不辣是劈于马下。穆奎在后边看，哎呦，哎呦，可把我疼死了。这贴身保镖出了多少年了，有一定的感情啊。他一看这块不好往回冲，八里马华重镇保护的勃马赶奔正东，要没有半里地的光景，啪啪啪，炮声一响，张起灯球火把，为首一员大将正是小矬子徐芳。你看徐芳啊，个儿挺小，骑的这马挺高，离远处一看，好像猴骑个骆驼，手里拿着一对铁棒槌，把小脑瓜一晃，嘿嘿嘿嘿嘿，别走了，此路不通。到了现在穆奎呀、啊，那简直气的是七窍生烟，抡双锤就砸。小矬子往旁边一闪身，奔儿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了。他是部下将官，骑马打仗别的。徐芳站到穆奎的马前，微含一笑啊，奎儿，好孩子，你真他娘的六亲不认呐、啊！哎，谁让你来的？是你爹让你来的，是韩金虎让你来的，你管不着。谁让我来的？你问得着吗？好，我不问。不过孩儿，你可走不了了。你看看，燕王千岁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来一个抓一个，来俩可抓一对儿。孩子，我们念记过去的情分，不忍伤你的性命，听我的话，赶紧把双锤放下，乖乖的把手一背，我拿根绳把你给拴上，提进中军保障，见着我家燕王千岁，你要苦苦的哀求，我家王爷心慈面软，就能把你饶了。孩儿啊，不听良言相劝，你小命可没了。别人我不管，我徐芳可不是好惹的，你来看。没动手以前，徐芳先练对棒槌，把这棒槌练完了，还没等着穆奎过去，扒拉马华催马就过去了。太保，把他交给我家。晃大铁刀是搂头就剁，徐芳奔往旁边一蹦，这个刀剁空了。扒拉马华拦腰锁玉带，奔矬子又是一刀，徐芳往下一低头，又没砍着， 等剁他第三刀的时候，徐芳滋溜从马肚子底下钻过去了。这仗真难打，这八里马华人高马大，还得哈着腰找他，这位在马肚子底下来回钻呢。打来打去，就见小矬子徐芳脚尖点地，嘣一蹦，正好蹦到马的三叉骨上，到了八里马华的马上头了。他就觉着不好，还没等回头呢，徐芳把双冰铁棒都并在一块了。我说你这人脑瓜这么大，多害事啊，我给你砸平了得了。呜啪，头盔也瘪了，砸了个脑浆崩裂，八里马华的死尸是栽于马下。等徐芳嘣蹦下去，小铁棒一晃，冲，别让穆奎跑了。军队往上一围，穆奎一看身边没剩几个人，心里着急呀、一看东边是出不去了，这拨马就走啊，奔西面。没有一里地，炮响三声，被伏兵拦住，为首大将正是田再彪。这田再彪够个帅才，不但能耐大，韬料也足。今儿晚上这个准备就是他的意见，因为收兵撤退之后，大家坐在一起研究收朱穆英和穆奎的事儿。要说就光他们爷俩，这事儿怎么都好办，里头单单多出个韩金虎，那个小子诡计多端呢。田再彪就料到了韩金虎这小子肯定老实不了，也背不住晚上来偷营劫寨。总而言之，咱准备上叫有备无患，所以他这个点子算打对了。你想田再彪跟韩金虎过去是一师之徒，咱们都说过了，要不怎么韩金虎那小能耐那么大呢？就是人性不一样，韩金虎从小就坏，田再彪对他了如指掌啊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单说田再彪把穆奎给拦住了。田再彪多稳当啊，单手背花枪，微寒一笑啊，穆奎啊，你走不了了，孩子，你上当了。我这么估计，你今天晚上偷营劫寨绝不是你爹主意，一定是韩金虎的。这小子一向冒坏水，偷营劫寨他怎么不来？为什么使唤你出来？难道他不知道有危险吗？孩儿啊，你中了人家的烟炮鬼吹灯了，我们跟你的爹爹都是莫逆的交情，绝不忍伤害于你，四殿下也没心伤害你，赶紧扔掉双锤，下马受降，我们还是一家人，千万别伤了和气。哪里能废话少说，穆奎能听得进去，催马抡锤直奔田再彪。他跟田再彪可没伸过手，但是两个人这一伸手，他才发现田再彪这能耐一点都不比长毛次。这条花枪上下翻飞，寒光闪闪，是神出鬼没。30多个回合过去，穆奎打着打着就听见咔嚓这一声，把他吓得一拨了脑袋啊，低头一看，凤凰裙让人家花枪的倒须钩给撕下去了。这是田再彪给他留情面，我撕你的凤凰裙不撕你的肉，如果手腕子往里头一靠，我把你肋叉连骨头都给你拽下来。穆奎一看这脸腾就红了，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人家给留情的。这一阵呢，扒了根山扒了根东在后头一看，可急了，两匹马两柄大刀直奔田再彪。穆奎利用这个机会拨马喘喘气儿，还没等这气儿喘匀实呢，就听见两军的剑啪哧啪哧，哎，怎么事这是？ 再一看，让田代表两枪把两员大将刺于马下。他这才知道田代表真是高人呐、啊，吓得他不敢再战，拨马就走。这回他这个苦劲儿甭提了，身边一个保镖都没了，5000军队哪儿去了不知道。这可成了光杆司令了。他刚拨马要走，就听见通大一声炮响，伏兵四起，在火光影里闪出一员大将，正是长茂。和长茂稳当，手里平端着禹王神槊，把雌雄眼瞪得挺大。哎呀，嗨，怎么晚上睡不着觉，撒花撒到这儿来了？我等了你半天了，小子，你还打算怎么办？好啊，丑鬼，我跟你玩不了。到了现在，木魁就像疯了一样，抡双锤就砸呀。长茂左躲右闪，又让了他三招。最后长茂说的清楚，孩儿啊，我对你算仁至义尽呐、啊。从白天到晚上让你6-7招，看在你爹爹份上。但有那么句话，让一让二，不能让三让四。你再要动手，帽他爷可就不客气了。谁让你客气，你接招。噗，锤又砸起来了。长帽这回攒了十足的力量，禹王神槊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哎呀，正兜到双锤上的。就这一下，好悬没把木魁的马上给震下去，但是长茂的大槊也好悬没撒手。长茂暗挑大指，嗯，罢了，比他爹劲儿还大。木魁呀、啊，觉着膀臂发麻，知道这长茂确实是厉害。可到了现在，自有拼命了。20几个回合，长茂一想得抓活的，不抓活的，把他肉皮碰杀了，就不好收朱木英了。想到这，长茂就利用龟背五爪金龙抓，大槊一晃，二马一错蹬，长茂把大槊交到左手，嘿，在白布囊里套好碗手套，拽出9斤12两的龟背五爪伸抓，奔着木魁就扔出去了。耳轮中就听见哗，木魁哪懂啊，就觉着脑袋上一阵恶风不善，容等他清醒过来就完了，正抓到护背旗的旗囊上头，咔嚓，木魁越不愣，抓的是越紧。长茂一看抓中了，把马拨回来，一倒手，你过来，过来，你下来吧，哭痛，把木魁是拉于马下，大锤也撒手了。亲兵往上一闯，马肩头龙二背，抓了俘虏了。从战争开始到结束，按现在钟表来说，不超过半小时。这仗打的是干净利索呀！木魁低着脑袋，这个后悔呀，心说他妈韩金虎，你给我出这主意干什么？我怎么就光想胜没想着败呀？你这多丢人呢！在押解他的途中，他一看，好嘛，自己带着5000军队齐整整在地下坐着，两只手都抱着脑袋，刀枪都叫人缴了，都是北京来的军队在两旁看着。哎，木魁一想，一将无能，累死千军呐、啊！这些人跟着我也倒了霉了。事到现在，听凭人家法落吧。简短截说，把他押到金顶黄罗帐。长茂众人见燕王一交令，燕王一摆手，众人归坐。来呀，把木魁押进来。刀斧手答应一声，推推拥拥把木魁推进来了。小太保闪眼往寺外一看， 心里头不服气儿。他一瞅燕王居中而坐，上垂手是大帅田在彪，下垂手是军师姚广孝，旁边还有个座位，坐的正是十王千岁胡德海，挨着胡德海是常茂、于镐许多大将。在大帐的左右站着几十兵亲兵卫队，手中悬鞭赤剑，一个个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大营内外是灯火通明啊。穆奎心中暗想，这算玩完。哎，没想到啊，石指望杀燕王他们个措手不及，没想到走漏了消息，人家有了防范。他心里七上八下，也很不是滋味。走，愣什么？被军兵推推拥拥架到燕王桌案的前面，两旁人吆喝，跪下跪下，还不给我们千岁磕头。到这阵儿，穆奎就上了拧劲儿，把脑袋瓜一拨了，眼珠子一瞪，呸，你们横什么横什么，兵家胜败常情，怪我一时没加小心，中了你等的埋伏，你们有什么了不得的，我就是不跪。当兵的生气了，抡鞭子就想揍。田在彪一摆手，本军兵斥退。他看了看穆奎，想起来朱穆英，哎呀，心说这孩子这个拧劲儿，多像金锤殿下。想当初我们跟穆英交情莫逆，你说到现在各为其主，落得这步田地，这是穆英的儿子，怎么办吧？但是国家至高无上，就不能念私人的感情了。田在彪把脸往下一沉，噔，穆奎，你可知道你身犯何罪？夜半抢劫我的连营，要刺王杀驾，罪在不赦，难道说你就不怕死了吗？穆奎看了一眼田在彪，哼，姓田的少耍威风，怕我就不来，来了我就不怕，你的刀快你就动手吧，要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，最好给爷爷来个痛快。咱这么说，穆奎就好像疯了一样，越说火越大，连窜再蹦，要没有军兵在两旁摁着他，他恨不能扑过来跟田在彪和朱棣玩命。常茂在旁边忍无可忍，噌就站起来了， 哎呀，小兔崽子，你眼里还没人了？我说燕王千岁，这样的祸还留着他干什么？是杀一个少一个，来人，把他推出去，脑袋切下来，炸炸！ 刀斧手往上一闯，托起穆奎往外就拽。穆奎是骂不绝声啊，推出多远去，他那还骂呢。胡大海眼睛转着，刀下留人，听我道来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